顿顿吃，自豪。哎，大雷，家宝， 哎， 馄饨是当地特产吗？ 哎，小花啊， 嗯， 馄饨猴是当地特产吗？ 老字号呗。 那完了，哎，馄饨吃就是个字号招牌。 对，所以他是 你能叫馄饨猴、啊、人家就能叫馄饨吃。 那你们要是饿了咱们就在这吃吃， 我没意见，就看他。 听听，这就是钱狠子。 怎么了？ 你们要是饿了就在这吃馄饨，人都说喝馄饨，这这好，这饿就管馄饨管稀的，得， 那你吃不吃？ 吃。 有就行。 服务员， 来，哎，你好， 哎，点餐。 哦，点餐啊，您想吃点什么的？ 就馄饨吧，有吗、 啊、对，因为我们这儿只有馄饨。 三碗馄饨。 哎，啊，三碗馄饨，大中小碗。 大碗。 好。 小碗。 好。 不，中碗吧。要么大碗吧。 您字儿别涂了，听我的。 哎， 重新写一份，三大碗。 三大碗。 嗯。 好，您稍等。哎，来了您嘞。 挺快啊。 三大碗给您。 这字号还挺有名的吗，在这儿。 那对，这我们这儿就是吃馄饨的好地方，全这个城市这个街道您打听打听，就我们这一家老街坊四邻都知道馄饨吃。 好吧， 嗯， 那你吃。 我是已经吃上了啊。 下边上厕所去啊？ 他这是为了给那汤腾地方。 嗯嗯。 来，哎，吃着呢，哎，都吃上了。 那 快吃、 哎，那赶紧的，哎呦，馄饨 不能快吃，容易烫着。 我要看他时间太久这样子，你就看着还真是挺难受啊、 哎、那多新鲜，尤其烫舌头， 这收拾坏了感觉还是不好的、 哦、不是烫着的，就是舌头问题、 这黑的是什么呀？ 什么呀？ 哎，你们看看， 紫菜吗？这不是 啊？什么呀？ 这还有腿儿呢。 哎呦，腿儿虾面？ 不是。 那这是 黑虾面？ 蟑螂好像 啊， 太恶心了！ 哎呦！哎呦，他这腿儿在他那碗里，那身子应该在你 那碗里。 服务员， 哎，来了呢，怎么着？ 你看看你这什么？这里面什么东西？ 这个，这是紫菜馄饨。 紫菜，你给我好，你仔细看看这儿。 紫菜腿儿 哪儿？ 这黑的。 哦，这黑的。 扒的，这什么东西？ 这个它是。他这个东西有一个学名啊，这叫小强，啊， 恶不恶心啊？ 那我给您换一碗，好不好？ 停！ 怎么了？ 他都已经吃这么多，我的意思他吃饱了，换一碗不行？想办法，他万一吃你身体不舒服，对不对？ 这没 会影响工作。 哎， 这个 我这吃的我身体有问题怎么办？ 对， 这能有什么问题？这您不用让我来，好不好？我来，我当场啊，我保证你没问题，好吧？你看多地道。 哎呀， 那你捂着点嘴啊，你别吐出来。哎呀， 走吧，我没 怎么屈服了。 我没得可，你不屈服你来吗？ 先生，您还要那十碗呢？ 你这样没事吗？ 我这没事啊，你看我这精神焕发呀，比刚才还要精神。 我说小花，你还是吃药吧。 那个大磊，你那碗里飘的那是什么？ 啊，怎么了？这哎没，你这怎么了？这怎么了？来。来， 这个菜 怎么？我没说你就吃了？ 吃了？ 不是我 怎么？ 没事了， 没事 了， 不要了。 哎呀， 谢谢我。 这不是这碗里应该有的。那刚才我没留神，算不提了。 哎呀！啊！ 我什么都没说，我就是哎呀了，你就给吃了，也不会吃，你不会有什么病的，你放心，我人很干净。 一般来讲不会 啊。 好啊，小伙子， 哎， 祝你好运啊，祝你好运。在湖北有这么一位张女士啊，她和父母呢到一个叫小乐川的餐厅去吃饭，然后点了馄饨，还有什么桂花糊等食品。这馄饨快吃完的时候，张女士发现碗底儿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勺子一拨发现是一只蟑螂，这算是一件窝心事儿了。可是啊，令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双方交涉的时候，服务员啊情急之下竟拿起汤勺一口就把这蟑螂给吞下去了。当时张女士一家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双方就此作罢。 张女士的母亲说，他们绝不是要提什么无理的要求，只是最初服务员的态度令他们有些生气，事后他们反倒担心起那名服务员会不会他不舒服啊。 是真情投入。 没有你这样，像话吗？ 你们俩，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怎么了？ 他嘿，我找他去。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我俩都没得说了。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底， 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英宁， 生活频道王磊， 期待您的关注。 娱乐七十二变，每天下午两点，变变变变出新花样。九八里，这个独生子女的一代当中，亲属里面少了兄弟姐妹，那么晚辈里面自然就没有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儿，对不对？ 那长辈里边什么叔叔啊、大爷呀、舅舅啊、姨儿啊， 他上头还是有老人的。 那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有二代了，就擎天柱底下已经有那个落地民了。 哎，你说的还真的清楚。 那就是说，擎天柱还是可以当他的伯伯或者叔叔或者舅舅，但是呢， 应该是父亲辈的啊。 洛迪民就没有兄弟姐妹了， 擎天柱也没有兄弟姐妹， 那他是一代独生子。 他是一，你们净说这制造出来的机器人干什么事？ 就比如说王大雷，你呢是你们家的独生子儿， 你才独生子儿呢， 就是独子。 对，你这个独子。 你才是个犊子呢。 不是，那我怎么说呀？ 这个儿子 好，你这个儿子， 哎呀，比这个孙子强多了 啊！你这个儿子啊，你是你们家计划生育后生的第一胎，也是唯一的一胎。 我是摆出去的。 什么叫摆出？ 形容你生出来的时候招人喜欢， 对对啊。 我以为生形容我生出来面积大呢。 不，计划生育之后，你就是你们家唯一的，就这么一个娃。 那刚才说了， 你有亲弟弟吗？ 亲弟弟没有。 你有亲哥哥吗？ 没有。 但是假如说你有了儿子，哎，一个小胖子出生了啊，那么他呢也是独生子女，他除了没有兄弟姐妹呢，也没有侄子侄女外甥，除此之外他还没有伯伯叔叔舅舅和姨妈， 但我保证他有爹有妈。 哎，你高兴吗？ 废话，我都有孩子了，我还能不高兴吗？ 那他会问呢，爸爸， 哎呦， 我尖角花阿姨那儿听说了一个词儿，叫做连襟，连襟儿，这个我没太明白。哇，我使劲儿的听，我也没听明白。 这连襟要给你讲明白了，孩子。 嗯，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有姨对吧？ 嗯， 就有姨。 没有没有。 你怎么会没有姨呢，小姨？ 爸爸，你是独生子。 我是问你妈那边，你有没有姨啊？ 我妈独生子。 就比方说。你妈妈有一个亲妹妹，就是你的小姨。 哦，您说是比方说，蒙着，假的。 啊，假设，假如你有一个小姨，你的小姨又有了一个。 等会儿。 嗯。 您只说我妈有一个妹妹，我怎么又多做个小姨呢？ 你妈的妹妹你就得叫小姨。 等会儿，那为什么张小亮他叫小，他管他小，但他为什么张？等会儿，爸爸，我这段表达有点乱。 你的思维本来就够乱的。 张小亮他的最小的妈妈的妹妹，为什么她叫老姨呢？ 啊，那是最后一个了，就说明你妈这边还不止这一个妹妹，往下还有。 那谁是到底老不是指的大意思吗？为什么管奶奶叫老太太，不叫小太太呢？ 你再大点问你老师吧。 好了，今天我给您介绍一下民俗知识，什么叫连襟儿？好比说姊妹两个结婚以后，他们的配偶之间可以称呼为连襟儿。 孩子，快看看，这个叔叔给你讲明白了吗？ 咱们下次再见。 人家说的多清楚，爸爸，不是我说你，连这么点事儿你也说不清楚。你看民俗叔叔一下就说明 了。民俗叔叔，也不哪来这么个民俗叔叔？ 爸爸 啊。 今天我听小花阿姨提到一个词，叫游历。 游历？什么叫游历呢？我给您解释一下，游历就是去各国各地去观光采风，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叫游历。好了，民俗叔叔今天讲到这儿了，小朋友们再见。 真清楚。 油栗，哎，这种油栗要是糖炒，那么相当的好吃了。糖炒栗子用的油栗都是咱们北京怀柔产。好了，小朋友们，民宿叔叔今天跟您说再见了。 民宿叔叔讲得真好，爸爸，这两个字念什么？ 轴栗。什么叫做轴栗呢？ 这电视机偷听我们说话。 你爸爸和你爸爸的弟弟，他们两个人双双结婚以后，他们的配偶，这两个女性之间可以称作轴栗。轴栗之间就是说的他们。好了，民宿叔叔跟您说再见了。 这民宿叔叔是个什么节目，老说再见老没完。 真清楚，爸爸，你倒得看看人家是怎么教孩子的。 小朋友们，今天民宿叔叔给你讲讲狐狸。 有个成语叫做六亲不认，很多朋友就说呢，这个六亲到底指哪六亲啊？其实根据《汉书》所说，以父母兄弟妻子为六亲，后人也是比较赞成这种说法的，因为这个说法在血缘和婚姻关系中是最亲近的，所以六亲都不认，您想想吧。 就是说他不认爸，不认妈，不认哥哥，不认弟弟，不认媳妇儿，不认孩子，那他认识什么呀？民族叔叔。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一勺烩餐厅 啊， 和狼哥，我跟您说心里话， 说 这事儿要成啊，要没您、嗯、老了他也不成啊。 有事儿您说话。 我 咱全包哥身上了，哥包了啊。 那个我们马上要打烊了，那请问您啊， 给完钱就花了。哎，我说兄弟，天也不早， 人也不少，鸡也不叫，狗也不咬， 走吧。你注意啊， 出门往右拐，奔左走就到了。 哎，我又缓醒过来了，我觉得咱们一定会干出一番牛大吧。 哎呦，是。 哎呦， 这有一摊儿，就在这儿喝。 哎，小伙子，小伙子，别这儿喝，别这儿喝，这不是喝酒的地方，小伙子。 啊，干爹，干爹。 小伙子， 我认识你。 小伙子， 您是我干爹。 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我跟您说呀，打今儿起，打今儿起，打今儿起，我不虚。 喝多了吧？别喝这么多酒，家里头老老老的， 我照顾， 有老有 我管了，交给我。 哎，他说 还有谁？ 大爷，这袜子怎么卖呀？ 这袜子呀，8块钱一双， 对， 15块钱两双。 这是我爹，你得孝顺他，你知道吗？ 你别堵我道行吗？ 你站拿钱， 哎，小伙子，你坐 拿钱， 你坐这儿。 没钱，快跑！ 爹，你知道你儿子有本事，可是不容易呀、啊。 哎呦， 他们。这些年净坑我讹我了， 哎呀， 我没说什么才混到今天。爹，我让你吃好的喝好的，今后你别出门。 小伙子， 爹， 小伙子， 我跟你说， 哎， 您这岁数了，很快就不行了，也活不了几年。我让您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才67， 不，明天就喂鸡。 我要66呢， 66，哎，不死掉块肉。 那我要65呢？ 65，我和你挨会儿数。哎呀，我跟您说， 我67， 爹，我没东西送您了。 我也欢迎过来了。 那还有他又欢迎过来了。 妈， 爹， 妈， 小伙子， 这拿着， 别介，别介， 这是金表， 我抱不住。哎呦哎呦， 这叫达米欧的，爹。 叠着呢，叠着呢，我这把我这包皮都叠好了。 带好了吗？这表 带好了，带好了。 我这还有500块钱，拿走。 我也没有个电话，哎、这也没人。 您还要电话？好，爹，我这有电话，拿走。别走，爹，您记住，您是我儿子。 您面脸上要一便宜啊！ 刚才我们说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在驻马店。 一名20多岁的男子与朋友喝酒之后，借着酒劲儿，非要认那个地摊老板为干爹，还把手上戴着的一块手表拿给对方表心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凌晨，这位一醒过来以后呢，发现手表没了，赶紧报警称他的手表被盗。 民警走访了当天夜晚与王先生一起喝酒的朋友，结果得知确实是王先生自己主动把手表给那老板的。面对朋友一致的说法，王先生很不好意思，给老板道了歉。 像这种喝了点酒就到处认干爹的现象，确实应该是重视并且重罚。 怎么个事情？ 贵姓？ 我姓王。 好， 嘿，还好呢。 叫什么？ 叫王某。 王某。 毛 毛。 哎呦，这警察耳朵不好。 哦，叫王好。好， 别好了。 你酒后无德，你知道吧？ 对不起。 王某， 我错了。不，这其实我当时也是真的不记得了。我下次注意。我觉得 20多岁多年轻啊。 是。 是不是啊？ 是。 哥，我给欢迎过来了。 你又欢迎过来了。 你叫什么？ 我叫王 恒。王恒，好重的鼻音。王恒和王母。 欢乐大街快乐事，上面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李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6868588。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是晴天，登山气象指数是2，较适宜大家登山。今天是高温天气，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气温高，光照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照射强度很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 七田 二遍， 烤锅子 白天晚上 小院七田 二遍， 我来房 有你有我 对 有他， 街坊 的七田二遍， 这里没我王大雷。 快乐大街酒吧里，快乐幼儿园活动你们去了吗？ 我这岁数啊，真去不了了。 怎么呢？还没到呢？ 去看啊！ 我也没孩子，我看他干嘛去？ 你让你爸带着你去啊。 不是，幼儿园能有什么？无非就是这个过个儿童节呀、啊，然后过个家家啊，这搞个什么亲子活动，这都跟我没关系。 姐， 你不喜欢孩子吗？ 不是喜欢孩子，也没我孩子这里。 你去着不就有你孩子了吗？ 胡说，我没听说去幼儿园就有自己孩子了。 你到那儿认养一个，这算我孩子了。 你听我说， 你可以当他义父嘛。 对呀、啊，从现在我宣布，中一班的小明同学是我义父。 我往上认的。 加强孩子们的安全意识，这很有必要。 嗯， 王大磊又是一个啊公众人物， 对， 到这个孩子们中间， 对， 做做宣传， 正常啊， 对啊。 所以你刚才为什么那么比？ 我以为这很宗教呢。 你去就人小花问你这话，你干嘛？我去干嘛去？ 我 那也得邀请人发个邀请函，我去，不是我打一电话，我恨不能找幼儿园推门入进，您这需要我、 哎。那天咱们幼儿园那个大班结业，我溜的时候路过那儿。你看，哎呀，那个温度得有37度吧？一帮家长坐着站着，给孩子们鼓掌示威， 示威， 鼓掌示意 啊！吓一跳， 孩子们在台上欢天喜地， 哎，小花，你这几年学点话都这么糟践了， 欢庆锣鼓， 好， 还有欢庆锣鼓啊！ 孩子们还有秧歌呢。 大班的毕业了吗？ 我还没听说大班毕业有欢庆锣鼓。 毕业节目， 他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结业仪式 啊， 孩子们发一证书，卷一卷，拿丝带一系。里边写上成绩或者祝贺你幼儿园毕业， 哦，这你还挺熟悉。 你小时候不也是有过吗？你 忘了？对啊，对对，阿姨们说，来，先把王大雷卷了，先卷他， 卷了。 你忘了？你还表演段节目呢，叫做什么来着？爆肉名。 爆肉名。 我说菜我不爱吃吗？爱吃肉。 哎呦，我这编这节目还真不容易，这么小就有创作能力，能爆肉名， 蒸羊羔， 这算肉。 蒸熊掌， 这也算； 蒸鹿眼儿， 是；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料肉香肠。 松花就不是了，松花就不能有，只能小肚。 松花鸡 不叫花鸡吗？把叫花鸡再弄成松花的那个味儿怎么吃啊？ 松花鸡我还头一回听说，这是我说松花江， 你还哪儿都去吧？ 你们也毕业了吗？ 别！ 把当时全员的小朋友听听这个饿呀！ 哎呦，全员的， 那说明我爆的还是很有味道的。 对对对，尤其那松花鸡， 太大味道了。 我说说就味儿就出来了。 反正你小时候也不太注意卫生了。 送垃圾只我自己是吧？ 当时要但凡能点赞，那你肯定收获多了，家长都没见过呀。 对， 半辈子过去了也没见过这节目。 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 你不是玩意儿， 网络投票什么的你肯定冠军。 我不但是冠军，我就是个网红。 对对对，现在这个时代网红也有了，点赞也有了。 嗯， 王大雷老了，想挨卷卷不上了。 我也不会那爆肉名了，我小时候那节目还真忘了。 真是，你小时候那点可爱劲儿，现在都没了。 啊，你吃俩可爱多补补。 那补得回来吗？那个， 咱们小时候幼儿园里还有些比赛，我记得好像有什么手工剪纸。 有剪纸比赛。 老师教剪一桃心， 王大雷呢剪一桃核， 我还上地上剪去了。 嗨，你是吃桃的了。小时候有什么拔河比赛、贴鼻子，然后过独木桥、练穿衣服，就这比赛。 练穿衣服， 歌咏比赛， 跳舞，这都还是有的。 哎， 我就是跳舞里面跳的最好的，老是头一个站中间的。 老是头一个站中间，然后让人家给挤边了。 我看那天咱们快乐幼儿园那儿举行的是足球赛，还是什么足球决赛，看来这帮小朋友打了好几局了。 决赛不就是一局吗？ 不是前面那个半决赛吧？得有。现在你说这个科技手段也是个挺跟得上啊。 这科技手段呀、 啊，看来高尖端都不会说，他们跟得上。 迅猛的发展，你现在这话词汇量实在跟不上这时代。 哎呀，我就说那意思，就是这么个小孩比赛，你说哎，网络投票，你搞得跟真事儿似的。 哎，那怎么了？现在这个跟时代不同了，所以就得跟那个密切结合。 是啊，我这不就你也不太会说话了啊。 你听这话跟时代不同了，这样密切结合。哪儿也不看、啊、 跟以前这时代不同了。 要说什么这就说啊，这个让家长跟孩儿们的这个 孩儿们 参与感强一点， 参 与感强一点，就说孩子们比赛家长也参与其中。 对， 那比赛应该主要强调的是几大原则呀？ 公平公正公开。 我不是从他门口过了一趟吗？被八个家长截过。 不是，你过一趟截你干嘛？这八个男家长吗？ 有男有女有老太太。 哦， 老太太是不分男女啊。还有男老太太是吧？什么叫有男有女有老太太？ 这是两个定义。 你是跟不上时代的需要。 那老太太截我呢，上去就说，姑娘给我们孙子投一票吧。 哦，拉票 呢。让我给他点赞，什么手机号吗？还得 啊，对对， 手机号 微信 啊，我说给他投是吧？行，先给他投一个， 投一个，二一个呢？ 反正他们就每个人都就是一脸的对我的那种虔诚。我说现在 虔诚， 就给投一个，投一个， 拿一张菩萨， 都投了，我给他们， 这叫什么？点赞娘娘。 但是最后吧，他们还挺生气，但是不是对我，说他们孩子踢这么好，为什么没拿第一？因为这事儿呢，我就趴那看了会儿啊。 这点赞娘娘怎么趴呀？ 封建迷拉 趴那栏杆那儿看了会儿。 哦， 这孩子们干嘛呢？这都是 不是踢球吗？哎，你说的不是踢球吗？ 不是，我那意思，他们会踢不会踢？我看看吧。小孩踢什么足球能踢？ 小孩怎么就不能踢足球啊？ 小孩也就是拍个皮球，踢足球我觉得这个难度有点高吧。 你别瞧不起啊，我跟你说，从娃娃抓起，有那个训练班就专门教小孩踢足球，但足球个儿能小一点， 腿那么短会带球吗？得给自己带拍。 要你这么说就没法培养人才、啊、 对，他就是要这么一个形式，给孩子有这么一个意义、 啊、对对对对对， 小孩比赛足球啊，他要是主要是培养兴趣，所以进球不进球什么的怎么踢也都是次要的。 再一个让家长点赞干嘛呀？ 我还在等着看，我说411阵型没出来啊。 411还有442阵型，411才六人。 411干什么？这四个人后头摆一个梯子。 小班的比例不对你知道吗？这跟大人踢足球一样吗？哪那么多人啊？ 哦，小 小朋友一个班也就大概十几个人， 就这一个班比赛， 他们这阵型乱七八糟的。你来一个倒钩，带那蓝围嘴那小朋友，你倒钩一个。 还带蓝围嘴？这还倒钩什么劲儿？他蹦得起来吧？就这孩子还要倒钩？ 插刀他也不会呀、啊？ 是吗？我看着着急，过人呢你。 不是小孩，你这纯属起哄去了。 假动作，你绕他一下。 假动作， 真动作他也不会。 你的要求太高了。我刚说是培养兴趣， 这不是足球比赛吗？ 这种比赛是象征性的。 最后一说谁是冠军吧，家长都急了 啊。 有一位应该是孩儿他爸，现场就吼起来了。 哦， 我的孩子。 嚯，还有节奏，这位喊的，我的孩子。 为了奖杯，已经等了一年了。 去年我们拿冠军都没发奖，今年又拿第一，又不是冠军，点赞率第一才是冠军，这公平吗？ 这那种集赞的这种感觉， 你点赞就网络刷票都可以，谁都可以，这是比赛的实力吗？ 这倒是有这个现象。现在 我们还问问做那几个动作多好， 什么动作呢？我听听，多好， 扫堂腿， 武术班啊，大人赢的球啊，那这也不光彩。 你说足球比赛不管球，蹲在地上来扫堂腿， 这孩子没站起来过。 我们进球了呀， 就扫堂进去的。 我们这边的球进的多，你怎么能让对方赢呢？我不明白。老师、校长，出来！ 这是门口确实是示威的，这位。 对对对，后来学校、幼儿园就是权威人士出来了。 权威认出来了， 不是负责的没出来，权威出来了， 一位教育专家。哎，这个问题呀、啊， 我头回听说负责的不来，权威出来。 本次比赛是以点赞数来决定最后的冠军。 啊 啊，赢一场比赛获得相应的点赞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呀？ 淡化幼儿足球的竞技性。 你看看，我说了吧，这个竞技性不重要。 哎、不想说某个孩子进了球，他就是第一。 就说孩子这记性不重要。 哎、我们希望，就算是不会玩球的孩子，也能够参与起来。 那怎么参与啊？ 好， 完了， 这还喊呢， 自己给自己叫人喊。 流哈喇了，那小朋友，你来个马萨回旋吗？ 马萨 回旋啊， 还吃萨琪玛的。 这个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儿。在湖南省某幼儿足球赛决赛，说这个省三幼一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中获得胜利。可是最后呢，主办方宣布冠军却是一支没进入决赛的队伍，理由是他们的网络点赞数最高。家长们怒斥，都怒斥。不过主办方呢表示，规则上已经写明了，你们没有注意到，而且呢，我们就是为了让不会玩球的孩子参与过来。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有吗？ 在家长打成一团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吃起了萨琪玛。 家长也是白着急。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那天叶鹏的女朋友在家网购，叶鹏一个箭步跑到旁边，把椅子转过来对他女朋友说，亲爱的，我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他老婆听完了很是感动，对他说，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宝贝，那2000多块钱的抗衰老精华咱们就不买了吧。 小花的妈妈呀，脾气特别暴躁，总是大声的跟她说话，哎，有脾气也急。那天小花急了，跟她妈说，妈，您注意点，您不能温柔点吗？您说我要是跟您一样以后就这样，我能嫁出去吗？她妈说，啊，你嫁不嫁出去那是你的本事，反正我是嫁出去了。 大雷有一天啊跟自己的表弟聊天，哎，你前两天看那电影冰雪奇缘了吗？表弟问他，冰雪奇缘哪个变形？就是那个，讲的是一女孩跟她姐姐两个人都会魔法。哎呦，尤其是那歌啊，可好听了。这时候大磊他妈呀从厨房出来了，大爷，我知道我知道，这歌我可会唱。你看你看你看，我妈都会唱。什么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每次考试前，殷小柱都对自己说，该开启学霸模式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个声音提醒他，对不起，您的配置过低，无法运行该软件。多么痛的领悟。 小猪啊，学习不好，留级了好多次了，到现在还在上小学3年级。有一天啊，班主任就把他叫到办公室，我跟你说啊，你也不小了，

十一部精品剧目，3D名家，五大剧种，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6月11日至7月19日与。